你好，我是王征。今天我想要和你分享的是算法实战的第四篇，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微服务接口健全限流背后的数据结构和算法。微服务是最近几年才兴起的概念，简单一点来讲，就是把复杂的大应用解耦拆分成几个小的应用。这样做的好处呢，其实有很多，比如说这样会非常有利于团队组织架构的拆分，毕竟团队越大，协作的难度也就越大。那再比如说呢，每一个应用都可以独立的运维、独立扩容、独立上线，各个应用之间互不影响，那不用像原来那样一个小功能上线，整个大应用都得重新发布。不过呢，有利就有弊，大应用拆分成微服务之后，服务之间的调用关系变得更复杂了，平台的整体复杂熵提高，出错的概率呢，debug问题的难度都高了好几个数量级。所以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服务治理变成了微服务的一个技术重点。所谓服务治理呢，简单一点来讲，就是管理微服务，保证平台整体正常平稳的运行。服务治理所涉及的内容其实比较多，比如说健全、限流、降级、熔断、监控、告警等等。这些服务治理功能的实现，底层依赖了大量的数据结构和算法。所以今天我就拿其中的健全和限流这两个功能来带你看一看，他们在实现的过程当中都要用到哪些数据结构和算法。可能你之前对于微服务没有太多的了解，所以我对健全的背景做了简化和聚焦。假设我们有一个微服务叫做用户服务，它提供了很多用户相关的接口，比如说获取用户信息、注册、登录等等，给公司内部的其他应用来使用。但是呢，并不是公司内部所有应用都可以访问这个用户服务，也并不是每一个有访问权限的应用都可以访问用户服务的所有接口。我举了一个例子给你讲解了一下，你可以点击文稿看一下我所画的这幅图。这里面呢，只有 ABCD 四个应用可以访问用户服务，并且每个应用只能访问用户服务的部分接口。要实现接口健全功能，我们需要事先将应用对接口的访问权限规则设置好。当某一个应用访问其中一个接口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拿应用的请求 URL 在规则当中进行匹配。如果匹配成功，那就说明允许访问；如果没有可以匹配的规则，那就说明这个应用没有这个接口的访问权限，所以我们就拒绝服务。接口的格式有很多，有类似 Dubber 这样的 RPC 接口，也有类似于 Spring Cloud 这样的 HTTP 接口，不同接口的健全实现方式其实是类似的，所以我主要拿 HTTP 接口来给你讲解。健全的原理比较简单好理解，那具体到要实现的层面呢，我们该用什么样的数据结构来存储规则呢？用户请求 URL 在规则当中快速匹配又该用什么样的算法呢？那实际上不同的规则跟匹配模式所对应的数据结构和匹配算法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问题我会继续的细化成三个更加详细的需求来给你讲解一下。第一个就是如何实现精确匹配规则。我们先来看最简单的一种匹配模式，只有当请求 URL 跟规则当中所匹配的某一个接口精确匹配的时候，这个请求才会被接受，才会被处理。为了方便你来理解，我举了一个例子，你可以点击文稿来查看一下。不同的应用对应不同的规则集合，我们可以采用散列表来存储这种对应关系。我们着重讲一下每一个应用所对应的规则集合该如何存储和匹配。针对这种匹配模式，我们可以将每一个应用所对应的权限规则存储在一个字符串数组中。当用户请求到来时，我们拿用户的请求 URL 跟这个字符串数组中逐一匹配，匹配的算法就是我们之前所学过的字符串匹配算法，比如说 KMP、BM、BF 的。规则不会经常变动，所以为了加快匹配速度，我们可以按照字符串的大小给规则排序，把它组织成有序数组这样的数据结构。当要查找某一个 URL 是否匹配其中某一条规则的时候，我们可以采用二分查找算法在有序数组当中进行匹配。而二分查找算法的时间复杂度是大O括号 log n， n 表示规则的个数，比起时间复杂度是大O括号 n 的顺序便利快了很多。对于规则中接口长度比较长并且健全功能调用量非常大的情况，这种优化方法所带来的性能提升还是非常可观的。第二个呢，就是如何实现前缀匹配规则。 我们再来看一种稍稍复杂一点的匹配模式，只要某条规则可以匹配请求 URL 的前缀，那我们就说这条规则是能够跟这个请求 URL 匹配的。那这样，为了方便你理解这种匹配模式，我还是举一个例子说明了一下。你可以点击文稿看一下我所画的这幅图。不同的应用对应不同的规则集合，我们还是采用散列表来存储这种对应关系。我来着重的讲一下每一个应用的规则集合最适合用什么样的数据结构来存储。在赘述那一节我们讲到，赘述非常适合用来做前缀匹配，所以针对于这个需求，我们可以将每一个用户的规则集合组织成赘述这种数据结构。不过赘述中每一个节点不是存储单个字符，而是存储接口被斜杠分割之后的子目录。因为规则并不会经常变动，所以在赘述中把每一个节点的子节点们组织成有序数组这样的数据结构。当在匹配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利用二分查找算法决定从一个节点应该跳到哪一个子节点。第三个呢，就是如何实现模糊匹配规则。如果我们的规则更加复杂，规则当中包含通配符，比如说两个星表示匹配任意多个子目录，那一个星呢表示匹配任意一个子目录。只要用户请求 URL 可以跟某条规则模糊匹配，我们就说这条规则适用于这个请求。为了方便你来理解，我举了一个例子来解释一下，你可以点击文稿来查看一下。不同的应用对应不同的规则集合，我们还是采用散列表来存储这种对应关系。这点我们刚刚讲过了，这里呢就不重复说了。我们着重来看一下每一个用户对应的规则集合该用什么数据结构来存储。针对于这种包含通配符的模糊匹配，我们又该使用什么样的算法来实现呢？还记得我们在回溯算法那一节所讲到的正则表达式的例子吗？我们可以借助正则表达式那个例子的解决思路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采用回溯算法，拿请求 URL 跟每条规则逐一进行模糊匹配。那如何用回溯算法进行模糊匹配，我在这里就不重复的讲了。如果你忘记了，那么可以回到相应的章节看一下那个例子。不过呢，这个解决思路的时间复杂度是非常高的，我们需要拿每一个规则跟请求 URL 匹配一遍。那有没有办法可以继续优化一下呢？那实际上我们可以结合实际的情况外接出这样一个隐形的条件，那就是并不是每条规则都包含通配符，包含通配符的只是少数。于是呢，我们可以把不包含通配符的规则跟包含通配符的规则分开处理。我们把不包含通配符的规则组织成有序数组或者赘述，具体组织成什么样的结构，这就要看具体的需求而定了。是精确匹配就组织成有序数组，是前缀匹配就组织成赘述，而这一部分匹配就会非常的高效。剩下的是少数包含通配符的规则，我们简单存储在一个数组当中这就可以了。尽管匹配起来会比较慢，但是毕竟这种规则比较少，所以这种方法我们也是可以接受的。当接收到一个请求 URL 之后，我们可以先在不包含通配符的有序数组或者赘述中查找，如果能够匹配，那就不需要继续在通配符规则中匹配了，如果不能匹配，那就继续去通配符规则当中查找匹配。那讲完了健全的实现思路，我们再来看一下限流。所谓限流呢，顾名思义就是对接口调用的频率进行限制，比如说每秒钟不能超过100次调用，超过之后我们就拒绝服务。限流的原理听起来非常简单，但它在很多的场景当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比如说秒杀、大促、双十一、618等等场景当中，限流已经成为了保证系统平台运行的一种标配的技术解决方案。按照不同的限流力度，限流可以分为很多种类型，比如说给每一个接口限制不同的访问频率，或者给所有的接口限制总的访问频率，又或者更细力度的限制某一个应用对某个接口的访问频率等等。不同力度的限流功能的实现思路其实都差不多，所以我今天主要是针对于限制所有接口总的访问频率这样的一个限流需求来进行讲解。其他力度限流需求的实现思路呢，你可以自己来思考一下。我们先来看一下如何实现精确限流呢？最简单的限流算法叫做固定时间窗口限流算法。这种算法是如何工作的呢？首先我们需要选定一个时间起点，之后每当有接口请求到来，我们就将计数器加一。 如果在当前的时间窗口之内，根据限流规则，比如每秒钟我们最大允许100次访问请求，出现累加访问次数超过限流值的情况，我们就拒绝后续的访问请求。当进入下一个时间窗口之后，计数器就清零重新计数。这种基于固定时间窗口的限流算法的缺点呢，就是限流的策略过于的粗略，无法应对两个时间窗口临界时间内的突发流量。这是怎么回事呢？我来举一个例子给你解释一下。假设我们的限流规则是每秒钟不能超过100次接口请求，在第一个一秒时间窗口内100次接口请求都集中在最后的10毫秒内，那第二个一秒的时间窗口内100次接口请求都集中在最开始的10毫秒内。虽然两个时间窗口内流量都符合限流要求，小于等于100个请求，但是两个时间窗口临界的20毫秒内会集中的有200次接口请求。固定时间窗口限流算法并不能对这种情况做出限制，所以说集中在这20毫秒内的200次请求就很有可能压垮系统。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对固定时间窗口限流的算法稍加改造。我们可以限制任意时间窗口内，比如一秒，接口请求数都不能超过某个阈值，比如100次。因此呢，相对于固定时间窗口限流算法，这个算法叫滑动时间窗口限流算法。流量经过滑动时间窗口限流算法整形之后，可以保证任意一个一秒的时间窗口内都不会超过最大允许的限流值，从流量的曲线上来看会更加的平滑。那具体到实现的层面，我们又该如何来做呢？我们假设限流的规则是在任意一秒内接口的请求次数都不能大于 K 次，那我们就维护一个大小为 K 加1的循环队列，用来记录一秒内到来的请求。要注意的是，这里的循环队列的大小等于限流次数加1，因为循环队列存储数据时会浪费一个存储单元，当有新的请求到来的时候，我们将与这个新请求的时间间隔超过一秒的请求从队列当中删除，然后我们再来看循环队列当中是否有空闲的位置。如果有呢，那我们就把新请求存储在队列的尾部，也就是泰尔指针所指的位置。如果没有呢，就说明这一秒内的请求次数已经超过了限流值 K， 所以这个请求被拒绝服务。为了方便你来理解，我举了一个例子给你解释一下。在这个例子当中，我们假设限流的规则是任意一秒内接口的请求次数都不能大于6次。即便滑动时间窗口限流算法可以保证任意时间窗口内接口请求次数都不会超过最大限流值，但是仍然不能防止在细时间力度上访问过于集中的问题。比如我刚刚所举到的那个例子，在第一个一秒的时间窗口内100次请求都集中在最后的10毫秒中，那也就是说基于时间窗口的限流算法，不管是固定时间窗口还是滑动时间窗口，只能在选定的时间力度上限流，对选定时间力度内的更加细力度的访问频率不能做出限制。那实际上针对于这个问题还有更加平滑的限流算法，比如说令牌桶算法、漏桶算法等，那如果感兴趣你可以自己去研究一下。今天呢，我们讲解了跟微服务相关的接口健全跟限流功能的实现思路。现在我来稍稍总结一下，关于健全，我们讲了三种不同的规则匹配模式，不管是哪一种匹配模式，我们都可以用散列表来存储不同应用所对应的不同规则集合。对于每一个应用的规则集合的存储，三种匹配模式使用不同的数据结构。对于第一种精确匹配模式，我们利用有序数组来存储每一个应用的规则集合，并且通过二分查找和字符串匹配算法来匹配请求 URL 与规则。对于第二种前缀匹配模式，我们利用缀数来存储每一个应用的规则集合。对于第三种模糊匹配模式，我们则采用普通的数组来存储包含通配符的规则，通过回溯算法来进行请求 URL 与规则的匹配。关于限流呢，我们讲了两种限流算法，第一种是固定时间窗口限流算法，第二种是滑动时间窗口限流算法。对于滑动时间窗口限流算法，我们用了之前学习过的循环队列来实现，那比起固定时间窗口限流算法，它对流量的整形效果更好，流量呢也更加的平滑。从今天的学习中，我们也可以看出 对于一个从事基础架构开发的基础架构工程师来说，如果不精通数据结构和算法，我们就很难开发出性能卓越的基础架构中间件，这中间就体现了数据结构和算法的重要性。最后呢，再来给你留两道思考题。一呢，是除了用循环队列来实现滑动时间窗口限流算法之外，我们是否还可以使用其他的数据结构来实现呢？请对比一下这些数据结构跟循环队列在解决这个问题上的优劣之处。第二个呢，就是分析一下健全那部分的内容当中前缀匹配算法的时间复杂度和空间复杂度。最后有一个消息想要提前通知你一下，本节课是专栏的倒数第二节课，不知道你学到现在掌握的怎么样了呢？为了帮助你来复习巩固，做到真正的掌握这些知识，我针对于专栏所涉及到的数据结构和算法精心编制了一套练习题，从正月初一到正月初七每天发布一篇，你要